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香港奇案的宽敞三郎，这一个的虐杀女公关案的第二集。咁啊，要大家久等咗啦，啊，真系唔好意思，要大家等咁耐。咁啊，因为老屋咧就真系多嘢做到不得了，适逢咧就系有过时过节嘅时候啦，咁啊正宗嘅公司两忙，咁啊要啲时间咧抽到出嚟咧录呢一集嘅奇案咧，都唔系咁容易嘅事。咁啊唔容易吓，即系都要做啊，就好似啊当年呢啲嘅差佬咧，就系为咗要破案啊。明明啊，即係毫無頭緒，係嘛？即係好多嘅一啲嘅蛛絲馬跡 ，pieces and pieces 咁樣，都要點樣去將呢啲嘅拼圖整合埋一齊，希望可以咧就係揾到啊邊一班嘅禽獸，邊一班嘅冚家產啊咁喪盡天良啊，去將啲無辜嘅女性謀財害命嘅。上集我哋講到嚇，咁啊曾經有一個喺西瓜都夜總會翻工嘅一個嘅女 PR， 咁啊同咗客出街咗之後咧。就是人間蒸發，到最後被人哋 find out 到佢嘅呢一個嘅時候，已經喺一個嘅尼龍袋裏面嘅一個嘅腫脹咗嘅浮屍，喺一個嘅大嶼山嘅十朗嘅海邊咧，就已經被人咧就係啊揾得翻佢。咁另外又有嚇、啊、曾經出街中嚇、啊，即係為咗5000蚊嚇就要嚇、啊，即係希望可以賺得多啲嘅嚇喺依一啲嘅皮肉錢嘅一個嘅女公關，咁亦都陪一個嘅姓陳嘅依一個嘅客人啊，就去依一個嘅長洲咧就係過夜，咁啊到最後咧就係、是、啊人間蒸發，下落不明。咁啊當時嘅警方咧就懷疑咧佢就已經咧就係俾依啲嘅嚇。凶手咧就系将佢咧就系谋财害命，但系佢嘅尸首就已经唔知喺边一度揾到啦。咁啊，当时嘅呢啲嘅差人咧就系得到嘅一啲嘅线索，就系带呢两个女公关出街中嘅一个嘅疑凶咧，就系似乎系一个30岁左右、5尺6寸高、中等身材、身体好瘦削、斯斯文文啊，但系里边咧就唔知 O 唔 open 嘅一个嘅男子，华籍嘅一个嘅男子。咁而当时咧。就係佢同一啲嘅媽媽散咧，就係報稱咧，佢就係姓陳啊，咁啊就係乜咁啱啊，阿陳生你貴姓啊，陳生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但係啊，即係經過一啲嘅啊拼圖啊，啊媽媽散嘅隱約嘅記憶啊，兩單嘅依個嘅案件啊，啊依一個嘅西瓜刀嘅譚銀杏，同埋依一個嘅旺角夜場嘅依一個嘅唔見咗嘅依一個嘅張華美嘅各自嘅依一個嘅媽媽散嘅記憶拼出嚟嘅依一個人咧，咁依一個嘅陳先生咧，兩個嘅外貌咧喺個拼圖裏邊睇咧就係唔係好近似。咁啊，而家嚇都懷疑緊啊兩位嘅依一個嘅啊。失踪人口或者死者嘅一个嘅手机咧，就俾人咧就系疯狂咁样咧就系打呢一个嘅173173，每6秒6毫嘅呢啲嘅咸湿电话，咁所以当时嘅差人咧就系好怀疑咧啊，两单嘅一个嘅案件手法好近似吓，同埋咧都吓唔见咗嘅呢一个嘅手机啊，都疯狂咁谂173咧，可能咧系同属咧同一个人咧就系或者系同一帮人咧就系所做嘅一啲嘅案件嚟嘅。咁而背上一啲嘅拼圖啊，一啲嘅線索啊，去 run 一個電腦啊，同一啲嘅身份證嘅 match up 嘅時候啊，又或者係會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通緝犯啊，犯案累累嘅人嘅啊依一個嘅資料嘅時候咧，當時嘅差人咧就揾到一個咧叫做咧陳家俊被通緝嘅一個嘅華籍嘅依一個嘅男子。咁啊依位嘅馬佬咧就當年咧就係曾經咧就係涉嫌啊。藏啊，私藏呢一个嘅电枪，咁而最后弃保潜逃啊，吓而家仲被警察通缉紧嘅一个嘅华裔嘅男子，叫做陈家俊，咁啊同呢啲嘅吓妈妈散啊拼出嚟嘅呢一个嘅样貌好近似嘅一个嘅华籍男子，咁啊即系当然就系即系列入咗呢一个差人嘅呢一个嘅档案啦，咁啊与此同时喺一个嘅案件过咗几个月之后。1997年嘅呢一个嘅1月26日，当时咧就系适逢农历嘅呢一个嘅12月18，仲有10多日咧就系过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嘅呢一个嘅时候，咁啊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系嘛，即系急赶残年系嘛，办年货啊，等钱使啊，封利是啊，换新衫啊，买年花啊，各方面嘅嘢啦。咁但系估唔到咧，有一单嘅惨绝人寰嘅事件咧，就系发生咗一位啊，喺一个嘅旺角嘅呢一个嘅银泉桑拿浴。工作的一个的按摩女郎的 身上边，银泉桑拿浴咧，依档嘢咧就真系好耐世纪啦。我唔知道各位老友记有冇依一个嘅帮衬过，都系旺角一个都几有大嘅一啲嘅大场嚟。咁啊，依一位嘅女士咧就叫做阿燕， 因为95年呢就致力这个香港，当时他的老公就是申请他单程证就是来港这个团聚，他还有一个几岁的一个儿子。但是呢就是落到来香港之后呢，就跟很多的一些大陆的女人落到来香港了，拿到这个居留权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跟这个老公就有拗叫，还离勾埋婚添。又要养仔，咁呢一个嘅阿燕咧就去咗呢一个嘅银泉桑拿浴咧，就系呢一个嘅吓做工啦。咁啊喺呢一个嘅1月26日啊，即系呢一个嘅农历12月18日，咁呢一个嘅阿燕咧就去咗旺角嘅呢一个嘅警署就报案。咁啊讲咗一单有一个都几恐怖嘅一个嘅案件。咁而佢嘅呢一个嘅经历咧，真系正都系几闻者伤心。不点解啊？因为原来咧佢系俾一个嘅吓。骨墙里面的熟客仔诱骗了他这个长洲，然后禁锢了他就起码有三日。而在三日里面，这个带了他去长洲的这个熟客，还有他匿藏在长洲的一个度假屋的一个同伴，就将他就虐待、强奸、轮奸、总之极尽猥琐之能事玩了他这么多日。咁而最後咧，就係、是、喺陰差陽錯之下咧，就決定係釋放咗佢，仲帶翻佢依一個嘅香港嘅依一個嘅旺角嘅其中一間銀行，咁然後咧就係、是、撳咗佢$20,000嘅依一個嘅存款出嚟。咁啊，依一單嘅事件就即係好明顯就係強姦啦、非禮啦、禁固啦、打劫嘅全部咧就案件咧集中於一身。咁啊，當時依一個西九嘅重案組咧就係負責咧就係調查究竟依一個嘅銀泉桑拿浴嘅依一個嘅阿燕啊，究竟當時經過乜嘢嘅依一個嘅遭遇？咁啊，燕就即係喺依一個嘅視像錄影嘅話就落咗依一個嘅口供，咪講咗佢依幾日嘅依一個嘅慘痛嘅依一個嘅經歷。咁原來咧。當時有一個姓陳又叫 Peter 的一個熟客咧，就成日咧就係揾呢個阿燕嘅。咁阿燕憶述咧就係阿 Peter 咧就嚟揾佢嘅時候咧，開頭咧就係按摩嘅啫，就齋揼嘅。咁啊，相中年代之後咁啊，五六嚿水都落得樓噶啦，嗰下當年嘅呢一個嘅價錢。咁啊，之後咧就熟落咗之後咧，就撩下佢咁啊，即係可以就開勢咁啊，玩呢一個打飛機。咁啊，一直都係打飛機咁啊，最多都係 body massage 就冇乜要打真菌嘅。咁啊，即係淨係依一個嘅手淫嘅啫嚇。咁依一個 Peter 咧，有一日咧就係嚟到佢嘅依一個工作嘅地方，一如蓋往就 mark 佢。咁啊，同佢講話，哎呀，即係近排就好唔開心啊，因為咧即係家門咧就係不幸，阿媽咪咧就生咗 cancer， 咁啊撞正咧佢老個女朋友咧就啱啱就飛咗佢。咁啊，媽咪就冇乜嘢心願，希望就見到佢啊，即係可以成家立室啊，有個人陪下佢啊，置業啊，即係同佢喺埋一齊啊。咁啊，即係媽咪就算走咗，都唔使擔心阿仔咧，即係孤苦伶仃，冇人關照啦咁樣。咁而家就啱啱嚇，媽咪就第四期 cancer， 都唔知擺得幾耐，係嘛？女朋友就啱啱飛咗佢，原本仲諗住帶阿女朋友咧，就係過去啊見阿媽咪，咁啊，然後咧就等阿媽咪老懷安慰，知道咧就係唔使擔心，飲唔飲到心寶茶咧，係嘛？都有人咧同阿 Peter 咧就係過埋下半世咁樣，咁啊，殊不知就俾女飛，咁啊好鳩沮喪，咁啊即係，唉，就有時諗過話仲想呢一個嘅自殺添。咁佢即係喊苦喊忽啦，咁啊即係唔知啱啱打完飛機定係點樣啊，即係個人鬆一鬆嘅情況之下就喂喂喂。咁呢個阿燕就發揮佢一啲嘅女性嗰啲嘅即係嘅好識得即係冧人啊，好識得即係安撫人嘅呢啲嘅母性嘅呢啲嘅特質咧，就安撫呢一個嘅 Peter。咁呢個 Peter 咧就話：哎呀，阿燕，不如咁啦，我有個不情之請，唔知你可唔可以幫我？咁你不如幫我。扮下係我女朋友，咁然後跟住咧就即係可以俾阿媽見到，咁佢老懷安慰，就算要走啊都去得安心啦咁樣。咁啊，即係大家都可以諗到啦，即係翻一骨牆係啊，講真，就算係即係銀能淫賤嘅女人都唔通日日都中意屌你幫人哋打飛機，或者隻擘大對俾人哋抽抽插插咩？咁啊，去得呢啲嘅地方工作嘅女人，咁啊當然就為咗錢啦。咁同時之間，有時都希望即係心存僥幸啊，遇到一個嘅好客係嘛，咁啊可以即係中意佢即係埋街食上水，照顧埋佢啊咁樣。即係雖然我哋都知道啊，寬牆無真愛係嘛，但係咧有時都有啲咁嘅人咧，就係中意。就是落去就揾真感情嘅，真系唔知点解嘅吓。咁啊，呢个阿燕就即系又对呢一个 Peter 见佢斯斯文文系嘛，官仔骨骨咁样，咁啊即系对有心存呢一个嘅好感。咁就话好啦咁样。 咁啊，依一個 Peter 咧就話：好啊，咁啊，不如你俾個電話我啦。咁我睇下邊一日啊，媽咪啊 OK 嘅，我就啊帶你去啊見我媽咪啦。咁樣睇下你幾時休息啊？咁樣咁啊，燕咧就啊，你一間我再話俾你聽啊，要同阿經理 check check 啊，即係有啲 M 價啊，幾時會有噶？嗰人喺啲 M 價嗰陣時，我至可以走得噶咁樣。咁啊，即係阿 Peter 咁好啦，如此類推啦咁樣。咁就但係咧，阿 Peter 離開咗之後，咁阿燕咧就真係咧。就話翻翻俾阿 Peter 知，有兩個交換咗電話，幾時就係放假。今日 Peter 話：哦，知道了。過咗幾日之後，真係喺阿燕差唔多就嚟放假嘅時候，咁啊 Peter 就同佢講：啊，我哋幾時就約去見呢一個嘅我媽媽啦。咁樣當時咧就係適逢1997年嘅一月嘅嚇20多號嘅左右。咁阿燕咧就哦，即係信以為真啦。咁啊覺得呢一個嘅 Peter 真係帶佢見佢老母喎。咁而當時呢個 Peter 就話：啊，見我老母之前咧，你啊～幫我一個忙添得唔得？我啲嚇朋友好擔心我俾女飛，咁我想咧就即係話俾佢聽咧，我而家咧就揾到女朋友啦。嗱，同埋咧你咁靚女係嘛？咁我等佢帶我出嚟，帶你出嚟威一下，等佢班友仔葡萄下啊嘛。咁你出嚟嗰陣時，你記得就係著得靚啲係嘛？同埋如果有啲珠寶啊、耳環啊、頸鏈啊，戴好啲，好似你即係身家好似即係都幾好咁樣，等佢更羨慕下佢。你知唔知啊？女朋友香港廣東話我哋叫咩啊？菜啊嘛，你知唔知啊？啊係喎係喎，咁阿燕就咔咔咔咔咁就笑啦。咁你知唔知有錢嘅女朋友係叫咩啊？咩啊？發菜啊嘛，咁即係呢一個阿燕就俾佢冧得啊，即係好開心啊。咁同時之間，呢、這個阿燕可能亦都有諗一個個諗法，就係、是、哎呀，希望即係可以弄假成真，真係由嚇。啊哎呀，女朋友变咗佢嘅真实嘅一个女朋友，咁啊，即系可能佢真系会照顾埋我，仲照顾埋我仔，就搞紧店食碗面啊咁样。咁啊，殊不知吓，佢咁痴心妄想咧，真系天真演啊！呢一个系嘛，又天真又傻系嘛。咁好啦，咁一日吓，即系卒之啊，到临阿燕咧，就系即系打扮得花枝招展咁样咧，就系同呢一个嘅 Peter 咧就会面。咁啊，谂住去呢一个嘅宵夜食啦，见到佢啲朋友啦。咁啊，殊不知呢一个 Peter 就同佢讲：啊，呢个扑佢个街嗰班有冇友仔突然之间甩底喎？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入去长洲食海鲜啦，好唔好啊？咁样咁啊，燕就不如有诈啦。咁啊，就跟咗佢去长洲。咁啊，然后去咗长洲之后咧，就行几企食饭几味咁啊，兜下呢度，兜下嗰度，吓食下啲糯米糍，一间又吓食下啲鱼蛋咁样，或者正餐又冇得食。喂，兜兜下咧，就突然之間咧，呢一個嘅 Peter 同我，哎呀死火啦！最尾嗰班船都走咗添，死啦！咁今晚點啊？咁樣，咁呢個阿燕就即係冇計啦。咁啊，你話事啦。咁啊，唔緊要，我去租間度假屋，揾間有兩個房嘅，一人一間房。咁啊，唔使擔心嚇，我唔搞你啊，你放心。咁其實阿燕嚇，即係同得你出得嚟係嘛，去得呢一個嘅度假屋啊，如撚咗抹比嘅啦。咁即係聽到佢咁樣講，嚇、啊，即係都話好君子喎、啊，呢、这、一個嘅 Peter 咁樣。咁呢個 Peter 咧？就帶咗呢一個阿燕咧，就去一個長洲嘅一個地方裏邊嘅度假屋。咁啊，因為新移民啦，長洲佢都可能係分分鐘第一次去嚇，即係未唔知道長洲其實就係離島係嘛？即係長洲係咪一個亞寧嘅樣啊？定係屌你好似賓州咁嘅樣？佢完全都唔撚地頹嘅係嘛？依、这個阿燕係嘛？咁啊，跟住呢一個嘅 Peter 走嚟走去，卒之就去咗間度假屋嗰度。咁啊，依稀所及咧，佢就記得依個度假屋嘅旁邊咧，就有啲海聲，有啲海浪聲，好似近海邊啊咁樣嘅依個情況。咁啊，跟住阿 Peter 就入去，哎，等等啊，我開門先，哎，都唔知啲門鎖會唔會卡住嘅咁樣，插咗條鎖匙，啊，開到啦，哎，入嚟先。跟住好開咗入去，啊，我想揾下燈掣先，咁樣周圍走去走去揾下燈掣。咁啊，燕就跟咗佢入去啦。咁啊，禮手扮門啊嘛。黑漆漆嘅一間嘅屋，咁啊隱約就窗外邊咧有一啲嘅點點輪光啊，咁啊依一個嘅星光啊，睇得唔清楚裏邊嘅嘢。當依一個嘅 Peter 啊揾到燈掣啦，塌咗依個燈掣之餘，咳咗兩聲乾咳，喺個房裏邊咧走咗另一個男人出嚟。依、這個男人咧就拿住一把刀，就指嚇住佢。要钱要命要底裤啦！依家真真系，就威吓佢，就恐吓佢，就话要打劫。咁啊，跟住阿燕就啊 ，Peter 做咩事啊？咁样，因为 Peter 咧就漫不经心，当睇唔到咁样。咁而依个另一个嘅人咧，喺个度假屋里边等候阿燕光临嘅人咧，就走埋去咧，就即系完全咧就系不解温柔咧，就抽佢埋嚟啦。咁然后咧就系升佢两巴啦。咁你即系你 俾人打兩巴，你即刻就驚，就咁見揸住把刀添喎，大佬，你執把刀喎喺度係嘛？咁啊，即係指住阿燕嘅時候，燕就喺度屈服啊。咁同時之間咧，一個嚇即係攞把刀指嚇佢嘅人咧，就係除衫，除曬你所有衫，底褲你都同我除曬佢，鞋襪全部同我剝光珠，剝得乾乾淨淨。咁啊，將佢身上邊嗰啲嘅珠寶首飾啊，就即係全部咧就係剝曬落嚟啦。咁呢個阿燕就好驚啦，咁啊即係剝曬衫褲、剝曬鞋、底褲都除鳩埋，咁啊就即係揞住啊，即係兩粒兩點啊，即係跪住喺度咁啊地下裏邊啦。咁啊，跟住咧，一個友仔咧就係話咧，就佢叫做咧就係阿力嚇嗱，你唔聽我講咧，我同 Peter 咧就會懟冧你噶。總之你聽我講，唔準嘈，唔準嗌，唔準叫救命。萬事有商量，咁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開始拎條賓州出嚟咧，就輪流咧就喂阿燕食啦。咁阿燕就即係輪流幫佢哋依一個嘅口交，咁仲要咧就攞把刀指鳩住阿燕咧，就話唔准嗌，唔准用牙咬嚇、啊，我出幾多你吞幾多。咁啊輪流咧就即係食耳魔咁樣咧，就吞曬啊，即係佢兩個嘅依一個嘅排泄出嚟嘅依啲嘅精液。咁啊，時時削削，時時削削咁樣啊，即係淺到咧，成地都有水有精有口水，如此類推。咁啊，兩個就俾佢口爆完之後咧，咁啊，即係意猶未盡啦，又再威嚇佢啦，咁啊，又即係佢唔就範又打佢啊，咁樣啦。咁呢個阿燕咧就真係好擔心，好驚。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原本咧就即係反抗，就唔想俾佢哋強姦嘅。咁但係咧，即係唯咗要嚇，即係保命嘅，就即係迎合咗佢。咁好啦，咁每人咧就係奸咗呢一個嘅燕一鑊之後咧，咁就開始同阿燕講：嗱，拎你嘅手袋嚟，拎你張提款卡俾我，話俾我聽你個提款卡係幾多個 number 如果你講就係大話嘅，啊呃鳩我嘅，我就依把刀咧就喺你身上邊咧就開幾個窿我劏鳩你個肚，攞你啲腸出嚟，知唔知道？咁呢個阿燕就好驚啦，咁啊即係梗係要應承啦，咁啊即係咩電話 number 出09394咁樣就乜都噏曬俾呢一個嘅阿力都知得到。咁呢阿力咧就跟住咧就將嗰張提款卡就交咗俾帶佢嚟嘅呢一個嘅 Peter。咁啊 Peter 咧就出撚咗去咧就即係去睇下，仲要 warn 佢嗱你唔好老點我啊嗱呢張提款卡啦，你求神拜佛啦，你再俾多次個 number 我709394啊嘛，得我就一出去撳。撳唔到錢，或者依張提款卡唔 make sense 唔 work 嘅咧，你就死撚緊啦。咁啊，當依一個 Peter 出咗去試下依一個嘅自動櫃員機去撳卡嘅依個時候 work 唔 work 嘅時候咧，咁依個阿力咧就亦都係老實不係，唉得，唉我老友出去行一陣間，誒你嚟一嚟，唉就係招呼下大爺。咁嗱，我而家乜都唔做啊，你招呼我。咁喺依一個去撳機嘅時期咧，咁依阿燕咧就益術咧，佢又俾依一個阿力咧就同佢咧就性交多兩次。咁啊，但系咧，即系佢亦都冇反抗啊，即系亦都系出于吓，即系点样讲啊，欲拒还迎嗰只嘅呢一个嘅态度咧，就同佢就屌捻咗两次閪嘅咁样样嘅情况。咁啊，跟住咧就冇几耐啦，咁啊，跟住咧呢个 Peter 咧就喺外边翻嚟，啊，你个臭閪，算你叻啦吓，即系吓冇讲大话，呢个提款卡系真系 work 嘅，哎，庆祝你张提款卡嚟 work， 得，屌你老味，兴致到，哎，除裤抹髀。因為又入房又奸咗依一個阿燕，啊依一個佢屌你又兩次喎。咁啊，如是者咧，即係喺成晚嘅過程裏邊咧，又俾人口爆啦，又依一個嘅強姦啦。咁啊，有冇三 P 咧，就真係唔知啦。總之佢哋咧就輪流啊，你兩次，我又兩次，大家就好似京港拉力賽咁樣啊，即係你屌完又我屌，跟住輪流嚟咁樣搞。咁阿燕咧就喺成晚裏邊咧就招呼依兩個嚇恐嚇佢同埋打即係企圖啊威脅話要殺佢嘅依兩個嘅兇徒。咁阿燕就即系经历嗰一晚就即系好几惨无人道嘅呢一个嘅时间，咁啊如是者系嘛，即系奸过无数次之后，咁啊第二日咧即系都见佢有啲肚饿咧，咁啊煮咗碗公仔面咧就俾呢一个阿燕咧就去食啦。咁阿燕咧食紧呢一个嘅公仔面嘅呢个时候咧，就隐隐约约就听到隔篱房阿力咧同阿 Peter 咧就商量紧咧系咪要怼冧佢？喂，屌你见捻到我哋个样喎，黄捻咗喎，怼捻冧佢啊！喂，謀財算啦，唔好揾到害命啦，係嘛？屌你老尾，連尾流流都過唔揾到年，好似唔係幾好喎。屌你老尾，係佢過唔揾到年，我哋屌佢俾佢認得出嚟，爆響口，我哋屌你老尾啊！冚家產踎一世啊！屌你咩你同我喺大祠堂裏邊啊，冚家產打乒乓波啊，係嘛？懟撚冧佢啦，如此類推。咁啊，即係兩個聽到佢哋兩個想懟冧佢就哇！就好撚驚啦！嗰碗面係嘛食撚住，會唔會係拉濕啊？最後晚餐㗎咁樣呢個情況，咁就好憂傷。 跟住佢食到七七八八，就见到两个出嚟，咁佢就即系望住佢，就好似一即系两只嘅野狼啊、豺狼啊，望住一只嘅雪白小羔羊咁样。当时呢个阿燕系嘛，俾佢禁锢喺呢个长洲，一件衫都唔俾佢着，打大赤辣系嘛，即系全身赤裸，食住碗面咁望住佢哋嘅时候，手都震捻埋。唔好惊，唔好惊，唔好惊，过嚟过嚟，陪我哋睇电视。咁啊，即系打开咗电视机睇。咁啊，當時就有啲個賀年嘅呢啲嘅告白啦，咁你即係瑞士湯好味道嗰啲又有嗰啲嘢啦，咁即係含辛茅郎同你老母鞠躬嗰啲嘅賀年告白就有，跟住有扎財神仔啊、僆仔啊走出嚟，咁啊嗰個時期就唔知係咪呢一個嘅九廣鐵路啦，九廣鐵路有扎鬧鬼個告白咧，咪噗噗嗰啲咁啊，又係嗰個時期嘅，咁唔知係咪見得到嗰啲小朋友？咁呢個阿燕突然之間就真係好擔心啦！頭先會唔會食咗最後晚餐？諗唔到人生最面最後食嗰樣嘢就係一碗公呢一個嘅即食面，係嘛？又會驚俾佢哋懟冧。突然之間見到呢細路仔就諗起佢屋企裏邊啊，即係而家冇人理，我出咗嚟幾日啦，兩日啦，係嘛？屋企個仔唔知點，一時之間掛住佢個仔。咁啊，系咁喊，咁呢个 Peter 见捻到佢喊，喊乜鸠啊你喊啊！我听到你话要杀我，我惊我以后都见唔到我仔啊！我仔得五岁啊，你谂下佢将来冇咗个妈咪点啊？喊啊嘛，可能两条捻样，唔知系咪即系怒火啊、戾气啊？因为屌捻咗几次閪之后咧，就即系成个人咧松弛晒啊，即系个人咧就即系冇咁多戾气。咩路咗啊？即系英文叫做咩路咗？咁啊，即系话，唉，屌你咪，唔好讲咁多嘢啦，屌你咪，唉，唔杀啦，唔杀啦，唉，一时之间就觉得佢吓，即系呢一个嘅女人啊，即系好捻阴公咁样，突然之间就动捻咗呢一个嘅恻隐之心。喂，咁阿力就问一问阿 Peter， 系咪真系唔捻杀噶？啊，得，唔好讲呢一样嘢住。咁啊，有即系有夜晏啲嘅时间，阿力咧就脚紧瞓紧晏昼。咁呢一个 Peter 咧就入房吓，即系又搵呢一个阿燕咧就嚟一剂。執撚完之後咧，咁啊，即係佢亦都同依一個阿燕講：嗱，我會放你走，我都唔殺你啦。不過咁，你就唔好撚報警，千祈你唔好爆響口，唔好供我老友阿力出嚟嚇。我就即係我當你朋友噶，係嘛？你有事第時你可以揾我幫手噶。哇！真係阿燕聽撚住都拗撚曬頭，我當你熟客嚇，即係諗住賺你單生意。屌你俾你狂診嚇，執咗咁 Q 多劑，又話要打，又話要殺，又話要湯，係嘛？而家你就話我第時會幫我，唉、哎，真係你乜撚你都講撚曬啦，咁撚樣。咁啊，即係差人聽撚到依度，咁佢有冇再傷害你啊？冇。咁佢頭先啱啱執完我一劑，咁啊，即係佢恐嚇我，佢又話有槍，又話我知道屋企住邊度，叫我唔好爆響口。咁我就同佢講，我話你既然對我咁好，不如咁啦，你真係放我翻去照顧我仔啦，我俾曬副身家你啦。嗱，你頭先你撳個機嘅都知道我身家有20,000+，我俾曬你啦，我唔攞錢過年啦，我俾曬啲錢你，你放我走翻去照顧我仔啦，咁樣樣。咁呢一個嘅阿 Peter 聽完之後，咁好啦，我聽日我帶你翻出去市社區啦，咁樣咁啊又診咗劑啦，係嘛？咁啊又診，咁啊第二朝早啊到依一個嘅阿力瞓醒咗之後咧，又捉依一個阿燕咧，又執一嘢。咁啊即係總之兩條友仔咧就輪流咧就即係唔知砌撚咗阿燕咧就幾撚多鑊噶嚇。OK， 咁啊第二朝早就真係咧佢哋兩個咧就決定就放依一個阿燕走喎。嗱，著翻衫，著翻啲底褲嚇。OK， 咁啊我哋走啦。OK， 嗱走之前。你唔好当我留啊！我真系谂过杀你噶，我真系谂过怼冧你噶。嚟隔篱房睇下啲咩嚟，带你睇啲好嘢。咁阿燕就跟佢哋咧，就去咗隔篱房嘅时候咧，就见到咧个房里边咧有两个大木箱，一个大嘅，一个细嘅。OK， 咁啊，跟住仲有啲红毛泥嘅石屎吓。嗱，如果你唔系你听话，嗱，我啊见你有啲对个仔就好引有呢一个嘅怀念，我觉得你好仁慈。我覺得你有好媽咪，我哋今次就放過你。如果你真係咧，唔係出邊嗰啲嘅女人咁賤格，係嘛？見錢開眼嗱，依、这個就係原本預俾你噶，做咗依一個嘅棺材俾你，將你咧就係嚇石沉大海噶，你知唔知啊？個阿健聽撚完之後，面都青撚埋啦，即係好似喺個死鬼門關打佢圈白鴿轉咁撚樣，都唔撚知係咪應間依一刻又話放過我啫，嗰一刻去懟冧我，咁點算啊？咁啊，即係死咁岌頭，老閪都應承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咧，唔診啊，唔診啊，你唔好撚俾個咁嘅淫賤養我啦，唔診啊，走啦走啦，我哋咁啊帶佢搭翻船咧，就出翻依一個嘅香港。 咁啊，仲跟住同佢搭的士咧，就去到依一个嘅弥敦道旺角嘅一个嘅广东银行嘅依一个嘅门口。咁当时依个阿燕咧就即系咧交出佢嘅一个嘅自动柜员 K 嘅卡，就揿咗咧真系咧20,000蚊出嚟，就成副身家就俾依一个嘅 Peter 同埋依个阿力。咁啊 Peter 咧就收到佢20,000蚊之后咧，就系、是、唉，屌、哎、你都唔捻想你过年过节一蚊都冇，屌你老尾嗱，一路拎下2,000蚊你啊，啊，搭住个袋悭啲使啊，冇乱嚟啊 ，OK， 咁啊攞咗佢2,000蚊，咁同时之间咧载佢啦，唉、哎，放你之前带你去一笪地方，又上依一个的士，再向依一个嘅慈云山嘅依一个嘅方向去，咁啊，然后跟住咧佢就记得咧就依一个的士司机同佢讲咧就知道佢去紧慈云山。咁然後依一個喺個車上面嘅時候咧，依一個嘅阿力咧就攞咗依一個嘅阿燕嘅依一個嘅電話，然後咧就打咗一個嘅telephone call，OK？ 咁阿燕當然唔知佢打俾邊個人咧，就見佢同佢即係傾咗呢兩句啊咁樣樣。咁啊，當阿力想交翻個電話俾阿燕嘅時候咧，就 Peter 咧就攞咗個電話就擺俾喺我度。嗱，依個就你電話，我會 keep 住。我應承過你啲咩啊？你有事嗰陣時，你記得 call 我，我會幫你啊嘛，係咪？所以。你有嘢嘅时候就打翻你嘅自己嘅电话，你就可以揾到我噶啦。你知唔知道？咁啊，跟住佢哋咧就冇几耐就到咗慈云山一笪嘅地方。咁然后咧就落捻咗车，就去一个嘅住宅嘅呢个地方。上到去嗰个地方之后咧，咁阿燕咧就同差人讲咧，就系话咧，佢就俾呢一个嘅 Peter 咧就同佢影咗一辑沙龙，咁啊影咗几多张相，咁啊然后咧就将个影相机里边嗰个菲林咧就拎咗出嚟。然後就俾咗呢一個嘅相機佢，嗱我做人好均真嘅，係咪？咁我攞你部手機，我就俾翻部相機你，一物換一物，咁你留翻嚟留念啦咁樣。咁阿燕咧拗撚曬頭，真係唔明佢哋點解會咁撚樣去做啦。咁啊攞咗完個相機之後咧，就帶撚咗佢落去下邊之後兜兩個圈咧，就你走啦，放你走啦 ，OK。咁跟住咧就喺人海之中咧就唔見咗呢一個嘅 Peter 同埋呢一個阿力啦。咁啊～阿燕就即系执翻身材啦，即系屌你咩？过去嗰几日即系俾人屌捻到，屌你个閪都屌你发胀咁样就系，系嘛？即系执咁捻多剂，系嘛？即系唔好点食个嘢就好肚饿，即刻飙翻屋企啦。咁啊见翻个仔，一见到个仔恍如隔世，揽住个仔，喂，个仔都戆鸠鸠，唔捻知老母做乜都喊捻到，屌你咩閪崩咁样样，未做乜捻嘢，喂咁样喊。咁啊坐定定，咁啊即系睇翻个日子原来咧。已經是一月嘅23號啦，喺依一個嘅晏晝啊，翻到屋企嘅時候，咁啊，即係21號就俾依一個嘅Peter 就叫咗出去 ，OK， 咁啊23號即係佢就翻到屋企，咁啊卒之就隔咗幾日之後咧，就1月26號咧，佢就決定咧就同佢個AR前夫咧就傾過偈之後咧，就決定去報警。咁所以咧就有頭先我所講嘅西九嘅依一個嘅重案組接手調查依一單嘅案件。咁而阿燕即系落完口供之後咧，咁就亦都咧就係、是、憑佢嘅記憶咧，就係、是、將阿力同埋依一個嘅 Peter 嘅依一個嘅拼圖咧，就係、是、做咗出嚟。咁做咗完依一個嘅拼圖之後咧，就從頭先即係我所講嗰、那個早前啊，即係依一個嘅新花都嘅媽咪啊，同埋依一個嘅張華美嘅媽咪阿樂林咧，係嘛？即係嗰依稀嘅印象啊，寄出嚟嗰個人咧嘅拼圖咧，就再配合一下，咁就發覺咧即係有少少嘅依一個近似，但係同之前即係差佬温咗一啲嘅 data， 即係依啲嘅拼圖裏面好近似一個嘅被通緝嘅，曾經懷有電槍、棄保潛逃嘅一個嘅華籍嘅依一個嘅男子陳家俊咧，竟然有八九成似，而家有八九成似嘅一個人咧，就係頭先阿燕所講嘅佢一個嘅喺銀泉桑拿浴嘅依一個嘅熟客阿 Peter 啦。咁啊覺得咦咁撚近似嘅，真係依一個嘅 Peter 嚟喎，咁樣樣。好啦，咁啊即係有依咁嘅情況之下，就攞依一個 Peter 嘅依一個樣啦，咁啊又去差人就翻去揾新花都嘅依一個嘅翠姨媽啦，咁啊同埋揾依一個嘅之前阿樂林啦，可以同佢睇下啦。咁又話唔係好認到依一個人啊咁樣，咁但係差人都話哇點解會咁樣㗎？大家都又有啲近似，有啲唔撚近似啦，即係總之即係亂撚曬龍，我都唔知啲屌點樣樣搞。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憑阿依一個嘅壓力嘅拼圖，同埋依一個嘅 Peter 嘅拼圖，咁又近似依一個嘅陳家俊，咁 差人就即刻会諗啦，一个曾经呢就有案底，曾经亦都係陈家俊又坐过监，咁好多个时候呢一啲坐过监嘅人呢就喺监狱里面呢就係、是、即係识埋啲猪朋狗友呢就可能会一齐呢就係联群结队呢就去即係去犯案嘅。咁既然有咗陈家俊嘅一个嘅样咁近似，咁我哋都可以搵下程教去帮忙，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嘅 similar 嘅一啲嘅样可以呢就係近似到一样嘅嘢。咁更有一啲嘅 CID 就喺成件事里面呢就係讲话而家最紧要呢我哋一定要叫阿燕帮手派返我哋个长洲喺边达地方呢就係禁锢佢。咁喺嗰个地方里面呢趁而家呢一个时期希望即係个屋主冇有打扫干净清洁卫生唔好破坏一啲嘅现场证据，睇下可唔可以搵到一啲嘅指毛头发同埋燕好似讲嘅话雪都好几次喎，会雪会唔会留我啲嘅精俾人剥嘢嘅时候九成唔带袋啦，会唔会有啲嘅呢啲嘅精液嘅一啲嘅样板可能留喺呢个度假屋里面，我哋搵到係咪再同惩教处再 cross check， 可能分分钟可以搵到一个嘅疑犯嘅一个嘅 identity 出嚟喎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当时嘅呢啲嘅差人呢就即刻呢就咋咋諗呢就去啦。咁而因为喺长洲啦，咁同喺第一集我哋有讲过啦，嗰个曾经即係食免费餐后咪俾 ICAC 周勾咗当时嘅一个警队嘅明日之星仲负责统领緊离岛嘅呢一个嘅海警嘅呢一个嘅高级嘅呢一个嘅警务人员。咁呢一个嘅冼锦华呢咁亦都呢就係有份呢就係参与即係带佢嘅马仔呢就係同呢一个阿燕呢就去搵下长洲附近究竟咩嘅地方，就係、是、当时呢就係佢俾呢一个阿力同埋呢一个嘅 Peter 怀疑係呢一个嘅陈家俊就禁锢嘅呢个地方。咁由于阿燕呢就即係失失云云咁样啦，即係喺过呢几日都即係都惊惶都未定，咁唔知道即係究竟个 exactly 嘅 location 係点。咁所以啲差佬呢就差唔多同佢呢就兜匀晒全个长洲咁撚滞。咁就问下燕你见唔见得边度呢个又好似嗰条街又好似呢条街又好似有嚟过。咁系边度呢咁樣。咁差佬就冇撚佢计啦。咁但係呢就你记唔记得你听嗰啲咩嘅声音有冇呢啲嘅汽车声有冇啲咩嘅海浪声有冇啲人会嗌呢啲蝦餃燒賣有冇啲咩嘅声音你特别会记得嘅。我记得去嗰时呢一个海浪声喺窗口里面呢望出去呢仲有啲点点轮轮缸好似啲海边嗰啲咁样。咁即係阿燕呢就俾呢个好重要嘅线索。咁而呢班差佬呢就卒之呢就係、是、咦咁近似东堤小筑嗰头喎，喺一个个海滩旁边呢个就好多度假屋喎，可能会喺嗰头喎。咁即係同阿燕呢就去到呢一个嘅东堤小筑嗰个附近。咁你记唔记得嗰阵时间屋几多层高㗎？三层高咁三层高嘛，係三层高肯定三层高。咁即係附近呢就係、是、自有一啲嘅三层高嘅呢啲嘅度假屋，就係、是、当时就係呢一个嘅新兴后街呢一个嘅海富花园嗰个地方就有啲咁高嘅呢啲嘅度假屋。咁即係带到去嗰个附近认唔认到系依度啦，系依度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就是，你仲记得边个门口？前面嗰间就系啦，咁样，咁呢一个嘅阿燕咧就指到，咁啊冼锦华同埋佢其他嗰啲嘅刑侦嘅探员咧就，哦就喺依度，好，咁啊即系边个单位啊？仲扮埋佢讲探仔问，依个单位就系啦，咁样，咁啊即系，哦依个单位啊，你肯定啊，肯定啊，吓 ，OK 喺依度啊嘛，系依度啊，咁样，咁啊即系啲差人咧就即刻。再揾即係呢个单位系边一个嘅嗰啲嘅度假屋我嚟出租啦。咁好好彩就揾到呢一个屋主。咁屋主呢就原来呢就唔喺香港唔喺长洲嘅。咁佢拜托咗佢一个亲戚叫阿强。阿强呢就即係就负责呢就帮佢搞一啲嘅租务。咁差佬就表明来意啦。咁就问佢系咪20号21号左右深夜嘅时候曾经有人嚟呢个租屋啊。係啊，嗰阵时有个人嚟租架那个 record 仲喺度啊 ,Sir 你睇睇。陈一鸣，咁原来揾到一个人又叫陈一鸣，咁嚟租呢个地方，咁嗱，我哋想入去睇睇，唔知道方唔方便呢咁样，咁同时之间咧，阿冼锦华嗰边就即刻就叫伙计就 check 呢一个嘅陈一鸣身份证号码乜，究竟系咩嘅人呢咁样，咁原来咧即刻就 check 到翻嚟咧，呢个陈一鸣咧就原来一个报失嘅一个身份证，三年前咧就已经系报失咗。咁同时之间呢差人呢就同呢一个阿强讲啦，阿强哥 可唔可以俾我入去睇睇啊？咁樣咁啊，強哥就諗啊，哎咁啊，哦都 OK 啦。咁啊，其實就唔啱程序嘅。點解啊？因為如果你要入去，你一定要攞 warrant， 要攞搜查令嘅。咁但係如果你問準咗屋主肯俾你入去睇，屋主同意咧，咁佢就可以快人一步嚟你想達到。咁啊，差佬就即刻就入去啦。咁樣一入到去之後，阿燕一見到嗰個嘅格局同埋嗰個位置，再帶差佬睇咗另一間房嗰啲大細呢啲嘅木盒。即刻就即係狂喊啊！即係諗下由二十號晚嚇，即係21、22啊！哇！依兩日啊，不停俾人哋口爆啊、中出啊、啊輪奸啊，係嘛？接力啊，嚇一個 tag team 啊、三 P 啊，咩都玩暈曬嘅時候，我諗起即係自己好陰功啊！即係飯就冇啖好食啊，就著依啲嘅嚇，乜都冇得著，著國王的新衣嚇，依個 birthday suit 係嘛？即係幾日凍到雞皮都起鳩埋係嘛？咁啊，即係又擔心俾人哋懟冧，見唔到自己個仔，喂咁樣去喊。咁啊，宴喊完喊之餘啦，差佬話：你嗱得，知道喺呢度就得啦，即刻 call 齊曬所有啲鑑證科嘅人喺依一個嘅嚇海富花園附近去揾，係嘛？即係有冇啲咩嘅線索？佢話卒之俾佢哋咧，就係揾到話有三組唔同嘅呢啲嘅手指模。咁啊，其中一組嘅手指模咧，後來經鑑證咧就係阿燕，咁另外有兩種就唔知係邊個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揾到啊地下裏邊咧就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精液嗰啲一滴滴嗰啲嘅殘跡嚇。咁啊，後屘咧就係再做一個嘅鑑證同埋化驗咧，就屬於兩個唔同嘅一個嘅男人。咁啊，地下裏邊咧就有幾十條一啲嘅唔同嘅閃電毛啊、頭髮啊、長頭髮啊、短頭髮啊、唔同嘅閃電形狀嘅呢啲嘅毛啊，咁樣嘅即係執著。咁其中一啲閃電毛又好，頭髮就屬於一個阿燕嘅。咁其他一啲嘅閃電毛或者係頭髮咧，就屬於兩個唔同嘅人。咁啊，與此同時啦，咁啊，差佬就即係安慰依一個阿燕啦，嗱，唔使擔心啦嚇，唔使擔心，我哋就即係會啊照顧你嘅，放心嚇。而家我哋會盡快將依個壞人咧就係捉翻。你唔使擔心佢會搞到你㗎，你放心啦，你信阿 Sir 啦咁樣，咁啊信阿 Sir， 我信你㗎咯喎，係嘛？得啦，你放心啦嚇，多謝你啊，燕姐嚇，而家我帶翻你嚇，即係出翻去市區啊，你快啲去翻去見個仔啦，就係過年啦，係嘛嚇？保持健康啊，身邊開朗啊，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嚇，俾人出入平安，咩都講曬啦，啲好説話咁啊，燕姐唔喊啊咁樣樣，咁啊差人即刻即係有佢揾到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啊同時之間即係曾經係通緝緊依一個嘅陳家俊同嗰個拼圖。系嘛，即系出嚟就好捻似啊陈家俊嘅依一个样嘅情况之下，即刻就揾惩教处帮拖，睇下有冇吓，即系陈家俊嘅一啲嘅资料。咁啊，同时之间啊，即系攞到依一个嘅手指模啊，再 cross track 嘅情况之下咧，有一啲嘅指模属于依一个陈家俊嘅依一个嘅吓所属嘅。同时之间，另一组嘅手指模，除咗系阿燕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嘅男人就叫做依一个嘅梁思礼。咁無論啊，陳家俊同埋依一個嘅梁思禮咧，都有依一個嘅罪案記錄。兩個咧，亦都係曾經因為偷竊單車啊，僆仔嘅時候咧，亦都有個案底。咁啊，同時之間啊，即係攞攆到佢哋嗰啲嘅無法嘅依啲嘅 sample 嘅時候啊，咁啊，當然就亦都問懲教咧，就攞一啲嘅資料啊，DNA 樣本嗰啲嘅資料啊，如此類推啦。咁啊，即係亦都 cross check 到啊，精液裏邊同埋頭髮裏邊翻嚟嘅 indication 咧，就係證實同懲教處裏面嘅依一個嘅 record， 依個陳家俊同埋依一個嘅梁思禮咧，係好近似。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差人咧就好認定啦。依兩個人就係將依一個嘅阿燕咧，就係非法禁固、打劫同埋輪奸。咁而亦都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依個陳家俊同依一個嘅梁思禮咧，好同啊早前啊早兩個幾個月之前依一個嘅張華美喺長洲失蹤嘅依一個嘅案件。可能分分鐘依個張華美已經係死無全屍，屍沉大海。咁同埋咧，即係嗰個嘅尼龍袋浮屍案啊，喺依一個嘅譚銀杏啊，喺依一個嘅大嶼山嘅十朗海邊揾到依個嘅腐脹嘅依一個嘅浮屍，兩單嘅案件都可能同依一個嘅梁思禮同埋依一個嘅陳家俊咧有莫大嘅依一個嘅牽連。咁啊，即時咧就要揾依兩個人咧就去歸案啦。咁而當阿燕啊之後再收到佢哋一個嘅差人嘅一個電話，就希望佢幫手去認人，就將依一個嘅陳家俊同埋依一個嘅梁思禮嘅照片就交俾阿燕去再睇睇。咁阿燕一睇完之後，係啦，依個就係阿力啦，依個就係 Peter 啦。咁 Peter 咧就係阿燕所指嘅依一個嘅陳家俊。咁而依個嘅梁思禮咧就係咧 另一位嘅同黨嚇，即係突然之間喺個房間裏面衝出嚟，攞刀指嚇佢嘅依一個嘅壓力，咁啊認出咗兩人嘅依一個嘅樣貌啦。咁好啦，咁啊同時之間最緊要嘅就要揾到埋佢喺依一個嘅慈雲山嘅依一個嘅地址喺邊度啦，因為曾經阿燕啊上過佢依一個地方裏邊咧，就係幫佢揾過依一個嘅交換咗依一個相機，仲去俾依一個嘅影相啊嘛。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依一個嘅阿燕咧就係帶佢翻去咧，就係喺彌敦道啊，旺角嘅彌敦道500依一個嘅89號依一個廣東銀行咧，就佢話俾阿 Sir 聽，我就喺呢度撳機撳俾佢噶，咁然後同佢哋兩個咧就係依一個嘅嚇翻屋企啊咁樣，咁啊即係都要諗下啦，即係究竟啊依一個嘅梁思禮同埋嘅依一個嘅嚇陳家俊，佢哋嘅鬥口喺邊喺度啦？咁要揾得到佢哋嘅鬥口，即係要諗得到，如果喺嚇即係喺慈雲山咁大，點撚樣去揾到依一樣嘅嘢咧？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點樣旁敲側擊，咁依一個嘅阿燕咧嚇都冇諗辦法咧，就係即係揾得到佢嘅依一個嘅曾經記憶碎及啊依一個嘅慈雲山究竟喺邊度？究竟佢哋曾經去過邊一個嘅住宅區，上過依一個嘅陳家俊嘅依一個屋企，諗嚟諗去都諗唔到。咁好啦，嗱喺依個 moment 裏邊。俾我唞一唞，之後我再同睇第二節裏面同大家講講，究竟差佬點撚樣會再將依一個嘅嚇陳家俊 Peter 同埋依一個嘅壓力梁思禮啊七步歸案，咁而究竟佢哋兩個係咪同依一個譚文恆同埋依一個嘅張華美嘅依兩單嘅依一個嘅嚇人間蒸發同埋一個嘅浮屍大海嘅案件畫上咗依一個嘅掛鈎咧？轉頭第二節即刻同大家去再傾。